他就把对相声的一腔热情寄托在了儿子马志明的身上。7年的时间，马志明等于上了一所父亲开办的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相声大学。在此期间，他深深领悟到了父亲马三立的相声精髓，可以说这是马志明后来脱颖而出的一次难得的休整与特训。下面再来欣赏一段马志明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《拔牙》。 有这么句话吗？牙疼不算病啊，疼起来要了命。这话对吗？有道理，但是不全对。怎么呢？它不算病，不算病的疼，还得算病，但是不算大病。一般的牙疼，死人时候很少，是不是？可疼起来啊，不知道您牙疼过没有？特别到后半夜，哎呀，疼起来，恐怕比那腿折了也不轻。我脚面碎过，摔碎过，我记得这疼跟那牙疼要比，牙疼比那还疼，真是。不算大病，可也别不重视。它影响吃饭，影响睡觉，影响工作，影响学习。怎么办呢？打完不疼，上医院呢。大夫有经验呢，一检查你这个，怎么回事？是牙周炎，是漏神经线了，风火牙疼，什么毛病？吃药，打针，上药，切断神经线，不行就拔。这拔牙可是技术啊，不简单。医院设备也好，打上一针麻药，大夫拿一个那个电镀的这么大一个小钢钳子，经过消毒的，把这牙夹住了，手腕子一使劲，嘎吱下来了，啪，扔到搪瓷盘里头，一大配药棉花，咬住了，咬住了，哎，半小时以后再吐出来，出门戴点口罩，尽量少说话啊，别受了风，吃饭的时候吃点软的，拿那边嚼。给你开几片止疼片吧，不疼就别吃。完，一般来说3-4个小时以后没事儿了，很简单吧？得分到谁手里头，到大夫手里头，会者不难。可别找那假行家，找那蒙世行的大夫，那可不行。现在有吗？现在我见不着了。在我小时候，我刚记事儿那阵儿，解放前，这种蒙人的大夫有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们有个街坊。跟我们住邻居，我们住一大杂院嘛，这人姓宫啊，宫殿的宫，叫什么名字不知道，反都叫他宫大个儿，大高个儿，不显高，水蛇腰，水蛇腰，留着平头，长发脸儿，比我这脸有一个半这么长，大长脸，戴着大近视眼镜，细眉毛，小眼儿，瘪鼻子。大嘴叉子，大咳嗽，老赊了嘴唇，穿着一灰大褂，那个时候不应当白大褂吗？他就这么一件儿，没得换，老不洗，渍渍了，灰的了。在那南市三不管啊，有他一块地方，墙上钉着一块布，一大块布，上写4个字：牙科专家。他什么专家？原来他是耍猴的，猴死了，改这行了。地下放着一八仙桌，桌子上有这么大一大茶盘子，这茶盘子里没别的，全是牙，都是人牙，哎，人牙都是他拔的，可不是在这儿拔的，哪儿拔的？你想那个年头净是那个倒卧呀，抽白面，抽大烟，饿死的穷人死街上没人管，扔开挖，他早早起，烂子脑子遛弯，只找着一死人，他弄32牙。凑一大堆，你甭管他是哪儿的牙子，反正拿他做广告啊，揽生意啊，嘿，真有这倒霉蛋，愣信他。5腮帮子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大夫，大夫，我牙疼，大夫，睁眼看他那不是像大夫，那脖子比我爸爸还细，拿他当大夫。哎呦，大夫，我牙疼啊，大夫，聋的了。磨叽了，磨叽了，啊！我牙疼啊！您受了，您给我看看，给治治，治嘛？拔去吧，拔了就好了，一劳永逸。可不，他又会拔牙吗？哦，拔了去，拔牙疼不疼啊？疼不疼啊？不脚疼，这话多有学问。不脚疼，拔牙能脚疼吗？哦，不疼。不疼，不疼， 这拔银牙得多少钱呢？ 多少钱啊？哪一个？长出来，长出来我看看，哪一个？ 是这个。 哪一个？这个是这个是这个。 哎呦，你这一晃全疼了。是这个 。行，爸爸给2块钱吧。 要2块钱， 这一听， 嚯，这么贵？ 不贵啊，小鸭还1.20块的，鸭多的个儿，大胡鸭2块不多，拿钱。 少算点行吗？得3毛吧。 要2块，一还价给3毛。大夫一听，连犹豫都没犹豫，3毛，哎，拔了。怎么拔了呢？他一想也不费玩，左不就是力气活呗。拿钱，3毛。那，你换张新的，你来张新票。哎，叠起来，揣在怀里头。媳妇儿，行了，今儿晚饭有了。你呀，来着了。告诉你实话，打包起没开张。哎，3块钱拔牙那么便宜， 坐下坐下。 到医院有那个拔牙专用的椅子，他没有，他就有一小方凳子。就你凳子，坐下。 坐哪儿？ 坐凳子。 凳子。 不，治牙都有那个躺椅吗？躺椅那是理发馆，啊，坐下吧。回手啊，把家伙都搬出来，一大堆呀，什么都有：刀子、剪子、叉子、镊子、夹剪、改锥、榔头、锉、奔凿、斧锯、大管钳子，什么都有。拿过一大夹剪来，就是那个打铁夹活那个，是有这么长，哎，差不多有这么长，跟这扇子差不多。拿着就过来，张嘴。 哦，大夫，你手里你给我上点麻药。 麻药3毛钱不够麻药钱的。张嘴吧，这牙下不来不要钱。张开了，咔嚓把牙夹住了，别动啊，坐住了啊。嘿，好，升蹬，这桌，哦，这就站着没下来， 我 够结实啊， 行啊， 哎，你坐下，你别站起来，你坐住了，拿屁股往下坠点，俩手别摁凳子，俩手搭拉着，坐住了啊，再来回啊，哎，你看又站起来，他坐下，哎，怎么回事你？走，哎，你别跟着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你别跟着，走。拉着他转圈，再瞧这桌，转了3圈愣没下来，哎呀，汗都出来了，心里话，无论如何这3毛钱不能退回去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心说来特别的吧，使个绊子，来个杯口的，好，哎哎，呱唧，拿脚踩住了脑袋。这不是拔牙，这是拔钉子。这个 刚刚欣赏到的就是马志明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拔牙。在农村的这7年中，马志明通过和父亲的交谈学习，把那些曾经的段子又重新认真吸收了一遍，正所谓一遍拆洗一遍新，他在相声表演上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极大的提高，以至于1980年重新登上相声舞台时，立刻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。说到这儿，咱们的娱乐大篷车也就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为您送上一首井冈山、林依轮、高林生合唱的《步步高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大雄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旅行再会。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，一分一秒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也没有少。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早，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，成败的事谁能预料，热血注定要燃烧。时间自由公道，付出总有回报，说到不如做到，要走就 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，一分一秒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点没有少，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走，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，成败的事谁能预料，热血注定要燃烧， 时间自由公道，付出总有回报，说到不如做到，要做就做最好，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记住每人会同情